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6集。按照原书中设定，幻妖乃天地托生，是强无敌的反派，除非用柳福一的外挂九玄收妖塔将其一举歼灭，否则只有被吊打的份儿。主角团惹不起，只好躲开。木生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想快点把他们送出裂隙，先摆脱眼前的困境。系统提示：角色木生好感度升至 85%， 请再接再厉。提示完毕。系统提示：任务一，1/4进度附加任务现在开始，请任务人说服角色木生拯救角色柳福一。提示完毕。 林妙妙到嘴边的好啊卡了壳，活生生咽了下去，沉浸在连收两条系统提示带来的巨大震撼中。原文中黑化的木生跳下裂隙，想要将姐姐带出去，而木瑶坚持要将柳福一的心脏抢回来，软硬兼施不肯走。木生没有办法，只好替他去将柳福一也捎带着救了回来。没想到伴随着攻略阶段性胜利的同时，属于原女主的剧情莫名其妙也加给了他，难道是系统对于他篡改主线剧情的惩罚？他联想到明明应该被困在阵中，现在却毫发无损到处游荡的幻妖，心中一沉。本想让木瑶少受些苦楚才讨巧地篡改剧情，谁知弄巧成拙，难道木姐姐伤得连这个任务都完成不了了？他立即摇摇头，直指屏风后那扇紧闭的房门。木姐姐还困在里面。木生顺着他的目光一望，眼眸沉了下来。 我知道，你先上去，我将阿姐带上来。 他说着就来拉妙妙的手臂，见女孩惶惶不安地抽开手，头摇得像拨浪鼓。 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救柳大哥。 又来了，木生这个烦呐，这个闷呐，这个气呀。 他感到自己一阵气闷，但还是勉强压制住了火气。 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，只会添乱。 林妙妙的眼睛在黑暗中极亮，满眼都是不信任。 那你会帮我救柳大哥吗？ 木生敛眉，抿着嘴沉默半晌，吐出的话像是被冻住的。 我凭什么？ 其实他与柳福一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这一路相携而来，多少还有些感情，何况他深知阿姐对那人的依赖，未必会弃之不顾。只是此时林妙妙脸上的不安和怀疑让他满腹火气，简直要生生炸开，忍不住就此迁怒了柳福一。 我就知道你不会，你只顾木姐姐，到时候你救走了木姐姐，柳大哥就没人管了。 女孩黑白分明的眼中罕见地浮现出一层薄薄的水光，在几步之外倔强地瞪着她，像是在跟她对垒。 所以我不走，死也要和柳大哥死在一起。 你 妙妙逆着黑莲花的脸，少年脸色都变了，黝黑的眸中仿佛流淌着沉郁的星河，纤长的睫羽一动不动，四目相对，他眼里的怒火滔天。他半天没说出话来，也放弃了跟他掰扯，直接走过来一把箍住了他的腰，不顾他的挣扎将他拖着走，眼眸暗沉，薄唇轻启。 上去。 没想到黑莲花居然仗着力气优势强行救他，眼看就要任务失败了，林妙妙一慌，眼里酝酿了半天的委屈泪水没含住，哗啦一下流了满脸。 别碰我。 木生骤然放开了手，他觉察到他居然在发抖，回头一看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仿佛是被人兜头盖脸浇了一盆冷水。 他居然哭，而且是被自己吓哭的。 他冷眼瞧着林妙妙拿袖子无声地擦眼泪，手指在袖中攥成了拳。润泽的眸中先是盛怒，随即茫然。 柳福一不在，他正常得很，一旦事关柳福一，他总是要将他推到敌方阵营，似乎跳着跑着要躲开他，投向柳福一的怀抱，似乎一点关系也不想跟他扯上。 是了，到底柳福一才是独一无二，他心之所属。他的手攥得更紧，关节都闷痛，却仍是抵不上心口奇怪的酸涩和空洞。 你就这么讨厌我？ 他的语气里含着自己也没想到的失落。少女骤然停止擦泪，碧色发带垂在白皙的颊边，睁着发红的大眼睛，一脸振奋地望着他，脆声道： 我不讨厌你啊，子期，你若是不计前嫌救了柳大哥，那我就更喜欢你了。 木生就像是被关在囚笼中的困兽，只要向前冲，便会狠狠地撞在笼子上。偏偏缝隙里看得到外面诱人的食物，引得他不住地往前冲撞。随后，一只胳膊伸进来，喂了他一块肉，又摸了摸他的头，却是鼓励他再接再厉，继续自伤。木生默然地盯他很久，眸中沉沉，辨不出到底是什么情绪。林妙妙提心吊胆地望着他，观察了许久，心里也有点急了。 子期，抓紧啊，木姐姐很危险的。 他慢慢逼近了她，伸手拍了过来。林妙妙闭眼一躲，那一掌擦着她的耳朵过去，才发现她是往墙上狠狠拍了一张符。随后她先摆蹲下身，以她为中心在地上描了个半圆。林妙妙的裙摆时而擦过她的衣服，她站起来望着她半晌才道： 你站在这儿等我。 林妙妙心中兴奋，点头点得像鸡啄米，期望他快点去救木瑶和柳福一的心脏。谁知他非但没走，还欺近几步，几乎是将妙妙逼得嵌进墙里。少年低头看着他的脸，黑润的眸像是冰凉冷硬的药石，看上去倒真有一两分威压。他声音放得极轻，几乎是贴着他说话： 要是再乱跑，断你双腿，那锁链牵着，听见没有？ 仰着头的女孩开始还有些紧张地望着她，听到最后竟是满脸无知无畏地笑出了声。 你若是能救回柳大哥，我让你溜溜也不是不行。 木生陡然僵住，黑眸中怒火几乎要溢出来了。 真是好得很啊。 妙妙眨了眨眼，看着木生满脸铁青地指着他的脸，半晌都没能说出话来，似乎身子都有些发颤了。僵持了一会儿，他旋身走了，衣袍带过一阵冷风，像猎猎作响的城上旗。站在圈里的妙妙望着黑莲花负气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弥漫出一种意外的酸涩来。他叹一口气，捶了两下站累的腿，伸手摸了摸怀里鼓起的香囊，好像这样才能安定一些。谁知他又飞速折了回来，又站定到他面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